我什么都愿意，什么都愿意为你。 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切断了所有退路，我的心情是坚固，我的决定是糊涂。就这样被你征服，还笑你藏好的毒，我的剧情已落幕，我的爱恨已无度。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，让风吹笑我不能拒绝。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，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。 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听资讯，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，我是云奇。近期的台风山竹已造成广东、广西、海南、湖南、贵州五省近300万人受灾，农作物受灾面积达到174.4千公顷，其中绝收3.3千公顷，直接经济损失52亿元。经国务院批准，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5207个税目约6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%或5%的关税。据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网站消息，11国庆假期将至，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提醒赴泰旅游的中国游客注意涉水安全，切勿冒险参与涉水项目。据报道，中国、德国、法国、英国、澳大利亚和意大利的代表团和代表近期出席了第16届平壤国际电影节。北京海淀将在西三旗和清河两地增加2处保障房项目，同时还配套建设了小学、托幼、公园、社区综合服务、公交、邮政等设施。从北京市交管局、市交通委获悉，继今年3月北京市公布首批33条自动驾驶路侧道路外，北京又新增11条自动驾驶路侧道路。第70届美国电视艾美奖颁奖礼近日举行，《权力的游戏》第7季22项提名领跑，其中《权力的游戏》小恶魔获艾美奖最佳男配角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

落着

所以跟着我继续听下去吧。现在是早上10点钟。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。黄伟文。